出拳的今天啊出来的比较早啊，我们也就不等到准八点的时候，我们早一点啊，因为毕竟是聊天嘛，没那么严格，早一点晚一点的哈、啊、也无所谓是吧。那么我们呢就开始今天晚上的私聊。昨天呢在这个群里边啊聊的是民主与公有制的问题。是吧，本来今天不应该由傅权接着再聊，是吧，换个人换个题，是吧，咱们也有个新鲜劲儿。可是呢这西元先生呢啊还是希望傅权再聊一聊，是吧。那么好了，今天晚上也没有别的事儿，傅权呢就应西元的要求啊，那么呢就简单的聊一个话题，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是个问话啊。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是吧？中国有这么一个论断，是吧？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吧？虽然有些人呢不太明白它的出处、它的来源、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吧？但是这句话估计可能没人不知道。啊，而且呢从来没有人去质疑这个判断的合理性啊，这个判断是不是成立，是不是，因此很少有人谈到这个话题。傅权这个人呢比较怪，是吧，就是说呢好质疑，尤其好质疑，大家都认可的东西，大家都认为没问题的问题，啊，傅权尤其好质疑这类东西，哈、啊，比如说啊，几乎所有的人，包括美国人在内，都说美国总统大选是间接选举，你看傅权就不认为是间接选举，傅权就觉得这说法不对，是吧？那美国总统大选怎么会是间接选举呢？美国选民在自己啊在那张选票上面明明选的勾选的是总统候选人的名字，那凭什么把这样的选举称为是间接选举呢？这道理何在呢？因此还跟人辩论过，是吧？那么呢傅权想说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傅权这人比较怪啊，就是不信，不盲从盲信，不崇拜那些什么伟人啊、权威啊、大 V 大腕大咖呀、什么哲人啊、啊先贤呀，就是不崇拜这些人，是不是？而且呢不仅不崇拜他们，不盲从盲信，不人云亦云啊，那些大家都认为没有问题的说法，反而呢就非得要挑战这些东西。所以呢在傅权思考很多问题的时候发现，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不是说的有点太绝对了啊？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对不对啊？标准或者标准之一，这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凭什么说是唯一标准？这就有问题了。唯一就是除了这个方法以外，除了这个实践这种方式以外啊，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检验这个真理性了，对吧？只有透过实践。你看傅权以为这就有问题了。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这个命题或者叫做判断啊，实际上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以后啊，所谓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中啊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论断，是由光明日报当时啊率先提出这个问题，是吧？因为当时的那个华国锋作为啊那么最高领导人，那么他搞了一个两个凡是 啊，凡是毛泽东怎么怎么着，凡是毛主席决定的，毛泽东说的，啊，哎，如何如何，就那意思啊，只要毛泽东决定的事儿，是吧？那都是对的，啊，两个凡是嘛，是吧？那么由此一来呢，就拿毛泽东说事儿，拿毛泽东所决定的一些东西，毛泽东的一些啊思想理论啊说法，是吧？拿这说事儿，是吧？那么拿这个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了，啊，毛泽东思想。啊，毛主席的决定，这作为什么检验真理的标准啊？你不符合毛主席说的这个，好了，那他们就别谈，对不对？那咱们就别谈，是不是？那肯定就是错的，啊。那么好了，这么一来不要紧，严重的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人们的思维，是吧？那么阻碍了，那么社会的进步。那么中国要改革，要开放，要搞活经济，是不是？那你完全现在这个两个凡是里边啊，这毛泽东没做的事儿，毛泽东反对的事儿，毛泽东决定的事儿，那好了就不能推翻，这还了得了？那还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怎么搞经济了啊？因此呢，就有一种客观上的需要啊，就得打破这么一种思想禁区，所谓的什么思想解放运动啊，那么因此而生。那么解放思想嘛，对不对？你不能设置障碍啊，你不能设置条条框框啊，对不对？你两个凡是，你就把这思想那么怎么说呢，把它困住了，是吧？人们思维思想方面就有禁区了啊，什么什么东西我不能碰，我一碰就错，是不是？因此呢，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必然带来了这个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啊。那么讨论的结果啊，就是最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说你不要管这个东西是谁说的啊，是谁认可的啊，是谁的思想、谁的主张、谁的决定，我们不要管这个。对不对？即便毛泽东提出来的也不一定就是对的啊。那么任何的真理，是吧？我们顺便界定一下啊，我们所今天所未知的这个真理就是被实践检验的这个真理，其实我们主要还是限定在人类社会领域啊，因为我们不应当涉及到比如说那么科学定理定律，比如说勾股定理，是不是？那是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我们不探讨这类问题，啊，就自然科学而言，啊，那么这个领域的真理性的问题，我们不探讨，嗯，因为实践是真理，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命题主要是针对的是社会、人类社会领域，啊，比如说共产主义是不是真理，对不对？比如社会主义是不是真理？他主张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真理？邓小平理论是不是真理？啊，公有制是不是真理？计划经济是不是真理？其实我们主要涉及到是什么？是人类社会领域当中人们所提出来的啊一些思想、理论、主张、主义，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把这个需要检验的这个东西，主要限定在人类社会领域。啊，主要而且呢是意识形态啊这方面的东西。那么好了，这么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其实为中国提供了一次发展的契机，是吧？那么全党啊最后呢统一了思想啊，就不要再纠结这件事情啊。毛泽东也不是不犯错误，那文化大革命不是用毛泽东发动的一次错误的什么错，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一次错误的什么什么这那个，傅全也记不住啊。啊，总之呢，就是说你这个党的什么什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啊，那不是也是在最后确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吗？是不是是十年悲剧吗？是吧？是一场浩劫吗？ 是吧？那也是由毛泽东错误的发动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人们的发现呢，就是说我们今后不要再纠结于某个人说了什么。因此呢，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一个命题，或者说叫做判断，啊，或者说叫做理论，啊，它生成的历史背景。而且我们常常在官方的语境当中听到所谓的共产主义实践，所谓社会主义实践，啊，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践等等等等，我们通常老听到这种实践性的论述，啊，而且那么任何一种实践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发现人们常常就是说会说这么一种说，会提出这么一种说法，啊，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那么我们就得啊是允许试错吗？对不对？允许错吗？对不对？我们即便暂时性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也不等于说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就是错的，因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因为实践还没完成呢，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共产主义就不可行了？你怎么知道这个共产主义就不是真理啊？我们不是才进行了27年的共产主义实践吗？如果我们进行270年的共产主义实践，那说不定它就对了，那可能就证明它是对的。你看，啊，这个当权者啊，往往用这个说法，是吧？真理，那么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通过实践，是不是？这就是父权对这个问题产生质疑啊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允许你不停的做那个未加论证的那个实践呢？比如说公有制，对不对？你非得要用300年的时间实践，最后得出公有制是真理还是谬误，是不是？那得他妈死多少人呢？啊，你今天把中国人都死光了。比如说你说什么阶级斗争是真理，对不对？那你非得玩500年阶级斗争实践啊？你说共产主义真理，你非得玩1000年共产主义实践，我操，这东西不是麻烦了吗？因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今天实践27年不够啊，你还允许我实践再实践200年？傅权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就听出点眉目了？这是不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此一来，如果这个论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当权者不用废别的话，只需提出一种理念，一个他认为真理性的东西，比如说共产主义，对不对？那么他就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啊，我们得通过实践啊，我们才去证明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对不对？这是可行的还是不可行的啊？大家要有耐心啊，我们准备做300年的实践，在我们做实践检验这个真理性的时候，这过程当中大家呢要有足够的耐心，要给予足够的支持。你看，如果这么一来的话，这社会他们还不乱了套了啊？当头的只要想他们干什么，就打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那打着这旗号，那就可以任意妄为。实践嘛，那不就得做吗？对不对？好了，傅权提出这个问题啊，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不是说我们并不想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否定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我们认为它不是唯一的标准啊，甚至于我们并不认为它是最重要的标准，嗯，而且它不是最初的标准啊，很多我们检验真理性的一些需要我们检验真理性的一些问题，甚至于无需进行实践 就是走不到实践这一步，我们就可能把它证伪了。比如说啊，我们就拿共产主义为例，是吧？共产主义呢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吧？啊，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出来的，是不是？那么消灭私有制，是吧？实行公有制，是吧？等等等等，啊，那么细致的咱不说了，因为中国搞过27年，是吧？剥夺者，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阶级压迫呀，什么他妈剥削呀，这有那个啊，这个马克思主义很多很多东西，是吧？啊，那么这个共产主义是否具有真理性呢？我们是不是它有没有？我们必须得经过共产主义实践呢？傅全以为它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是吧？我们当论及这个共产主义是否是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首先进行什么呀？价值论证，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得先对这个理论，是吧，进行价值判断，啊，它是否反人类、反人伦、反人性？因为你提出来的是人类社会领域当中的一个啊，具有这种实践意义的这么一个真理嘛，这么一个理论嘛，你认为它是真理嘛，对不对？你要求我们接受它，而且你呢准备付诸实施。那么好了，在你付诸实施，也就是你想用实践去检验它的真理性之前，我们是不是应当进行论证啊？我们是不是首先得进行价值论证啊？我们首先得从价值判断意义上，我们肯定其政治可行性，也就是说它对人类社会是正面的，是正确的，是对的，是给社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对不对？它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合乎普世价值的原则，对不对？它符合人权民权的原则，是不是？那么我们是不是首先从价值上论证的呀？啊，如果我们通过价值论证，我们做出了价值肯定的结论的时候，是吧？我们还得要进行什么呢？啊，道德评判呐，对不对？那么人类道德这个东西可是不可少的东西啊。所谓我们说的这个人道主义道德体系的5原则也好，8原则也好，6原则也罢，那是人类共同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比如说生命价值原则，比如说善良原则，比如说个人自由的原则，比如说诚实的原则，比如说公正的原则，等等等等。我们是否得用一系列的人道主义道德体系啊，人类共有的这些道德原则，共认的这些道德原则去进行道德评判呢？对不对？你共产主义是道德的，是不道德的，对吧？我们价值肯定，道德评判的结果都是正面的，我们是不是还得进行逻辑论证啊？对不对？你逻辑得能自洽呀，对不对？无论是从辩证逻辑还是从形式逻辑啊，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得进行这个逻辑论证、逻辑推理和论证啊？你不能存在着逻辑悖论吧？你不能有明显的逻辑错误吧？如果这3方面都得到了认可，也就是价值肯定啊，那么道德判定和逻辑推证的结果都是正面的，都得出了正面的结论的时候，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才可以，都不是必须啊，进行共产主义实践，对不对？ 如果你前三项就被证伪了，对不对？无论是价值啊，价值判断，还是逻辑判断啊，逻辑推证，还是道德评判，都被证伪了的话，我们还有必要去进行那个所谓的共产主义实践吗？还有必要用实践这个标准去检验其合理性？傅权说到这儿，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觉得是否是不是至少有一点道理吧？啊，可能有些人不认同啊，因为这个傅权他就这么想，对不对？他就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是吧？嗯，也就是说，傅权推翻的是什么？推翻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排他的标准啊，仅有的一个标准。傅权反对的是这个，不是反对实践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啊。傅权觉得在实践之前啊，还有好几步可以做啊。如果实践之前就被否定了，就被证伪了的话，这个实践就没有必要进行。比如说啊，中国在27年的共产主义实践之前，也就是中共建政之后，是吧？那么49年建政啊，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共产主义公有制。比如说啊，在这个之前，那么就展开了大讨论，社会上面啊，社会各界啊，对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理论啊，这个社会主义理论啊，公有制、计划经济，如果我们就对这些东西进行什么严密的论证啊，那么对照着普世价值，对照着人伦道德啊，那么比对着这个形式逻辑，是吧？我们如果说就被证伪了，还能有其后的27年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实践，还能有饿死数千万人这么一说吗？还能有那么中国社会啊出现的这种啊巨大的悲剧性的后果吗？还能有10年浩劫吗？对不对？还能有什么所谓的合作化运动、公私合营啊？那么打着啊这个共产主义的旗号，是吧？打着他们合作的旗号，最后把人私有财产他们收归国有，啊，变私为公，还能有这种事儿吗？好了，傅权就说到这儿。那么，不一定大家都认同啊。至少呢，傅权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是不是？那么目的就是为了引发大家的思考啊，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实践那个所谓社会的真理，在人类社会的所谓的真理啊，尤其是那些主义，那些狗屁主义啊，那么人们认为的所谓的真理，尤其那些东西，什么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啊，什么什么资本主义啊，这主义那主义啊，这思想那思想，这理论那理论，是不是？尤其是这类东西，我们不能轻易的付诸实施，付诸实践。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傅权说完了。 好啊，感谢傅权老师啊！我这听你说话吧，我感觉我之前朦朦胧胧的东西，听完你说完之后吧，就感觉。就有一种那个烟消云那个云散那种感觉，就感觉更透彻更清晰了。哎呀，想起来也真是啊，你说之前啊，为了这个共产主义理念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个死难的人呐，就是成千上万，是吧？之后呢总算和平了吧，这家见证之后死的人丝毫不照那个见证之前少。各种实验，我就经常想啊，这个实验，人科学实验也拿小白鼠做实验吧，哈，这个拿活生生的人命做实验，哎呀，然后一个实验失败就拉倒，你这个失败了不应该负责吗？啊，哎呀，更荒谬的是这种所谓的社会实验，然后呢，哎呀， 死猎人最后一句话呢，叫艰辛探索。哎，这俩整的还最好，自己好像还挺难，艰辛的探索。哎，霍斯那些人就艰辛探索。